ChinesePod.com。 哎呀，那个运动员怎么了？ 可能受伤了。 对，他好像很疼。 我听说运动员都有很多伤。 是啊，看，医生来了。 希望他没事。